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这三天，独孤博自己在洞穴中修炼，等时间到了，这才前来冰火两仪眼接唐三离开。可是，当他再次来到冰火两仪眼旁时，却看到自己这宝地被完整洗劫的惨象，他顿时就怒了。 小怪物，你这个混蛋，老子跟你拼了！ 哎，老怪物，是你说让我自己随便拿的啊，又没说拿多少，而且根或种子之类我都留着，过不了多少年他们还会长出来的。不过老怪物，你这如意百宝囊真不错，很能装啊。老怪物，我再说一遍啊，是你答应我随便拿的，又没说可以拿多少，我只不过是选择了全部而已。放心吧，你看，冰火两仪眼我就没动，有它的滋润，用不了几十年，这里就又是一片欣欣向荣了。 话是这么说，但唐三没说的是，那些被他挖走的仙品，就算在这冰火两仪眼处，也要数百年才有再次生长的可能。 你真是被你这个小怪物气死了。 我们走吧。 走。 说完他再也不理会唐三，腾身而起朝着山顶而去。唐三赶紧释放出八蛛矛，带着自己的身体迅速追向独孤博。为了避免引人注目，出了落日森林后，唐三收回了自己的八蛛矛，只凭借鬼影迷踪跟在了独孤博背后。他也知道自己做得过分了些，但那些上等草药可不是什么地方都能找到的，对于未来作用极大，更何况还有如意百宝囊这个可以保鲜的极品魂导器在，一时没忍住，这才来了一个连锅端。一路上唐三也不敢再触怒独孤博，独孤博也不理他，两人就在沉默的气氛中回到了天斗城。因为身上的剧毒大部分融入魂骨之中，独孤博此时的形象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扎眼，所以也没有引起行人关注。走进天斗城后，老怪物停下脚步，瞥了一眼跟在自己背后气喘吁吁的小怪物唐三。 小怪物，带路。 老怪物，你不生气了？ 老子答应的事从来就没有说话不算的。不过你小子给我记住了，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 就算再想有下次，也至少要几十年之后才行。老怪物这明显是给自己个台阶下呀。 见独孤博的怒气消了一些，唐三赶忙在前面带路，两人朝着以前的蓝霸学院，现在的史莱克学院走去。 老怪物，其实你来我们学院也挺合适的，我们史莱克学院又名怪物学院，老怪物教小怪物，岂不是美事吗？ 没你个头啊！ 哎，你要是把我这个聪明的脑袋打傻了，谁给你孙女撩毒？ 独孤博似乎想到了什么，脸上冰冷沉凝的神色突然变得柔和下来，上下打量着唐三，嘴角处渐渐泛起了一丝笑意。对于唐三来说，他宁可看着独孤博的一张臭脸，也不愿意看见他笑的样子。 老怪物，你笑什么？ 我啊，仔细算过了，其实我孙女也不过是比你大个七岁而已，也不算太多呀。你十八的时候，她也不过才二十五岁而已。便宜你小子了。 便宜你个头，我才不要你那孙女。 嘿嘿嘿，这能由得你？回头老夫给你弄点好东西，让你们俩先把生米煮成熟饭，我看你还怎能不从。 你老怪不，独孤前辈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别玩我了好不好？ 谁玩你了？我在阐述一个事实而已，难道我孙女还配不上你这个小鬼吗？哼，你这个小怪物 虽然狡猾一些，但天赋也是没得说的。未来成就不可限量啊。我孙女要是能跟着你，嘿，我也就放心了。 他跟着玉天恒还不是一样啊，人家玉天恒背后还有个蓝电霸王龙家族整个宗门的力量支持。听老师说，玉天恒很有可能就是蓝电霸王龙家族下一代家主，那是何等势力，我怎能相比？更何况说不定您的孙女早就和玉天恒生米煮成熟饭了，熟得不能再熟了。 这个倒是有可能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回头再说吧。 此时两人也已经来到了学院门前，蓝霸学院的牌匾已经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巨大的金字匾额，上书史莱克学院五个灿金大字，落款是弗兰德。没等独孤博上前，唐三赶忙跑上前去，他可不敢让独孤博走在前面，万一独孤博和门房处的老师出现冲突，那就不好办了。独孤博那脾气谁知道会什么时候发作。唐三跑上前跟门房处的守卫说了几句什么，守卫赶紧朝学院内跑去。 老怪物，我们在这里等一会儿吧。哎，你可别忘了曾经答应过我，不能伤害史莱克学院的任何人。 独孤博抬起头用鼻孔看着唐三，也不吭声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学院内的动静吸引了唐三的注意，弗兰德大师柳二龙以及赵无极、卢奇斌、绍新、李玉松一共七个人从学院内快步朝着大门的方向走来。这七个人的阵容可以说是目前史莱克学院最强组合，他们显然不是为了迎接唐三而全部出现的，针对的自然是那拥有魂师界最高称号、曾经击溃黄金铁三角的独斗罗。当学院门卫禀报唐三和一个看上去孤傲的老人一起回来时，弗兰德大师他们就明白必然是独孤博来了，为了谨慎起见，他们不得不如此。 老师，老师！ 唐三看到大师赶忙朝着众人挥了挥手，大师眼中闪过一丝激动的光芒，刚要快步上前，却被弗兰德拦住了。独孤博看到弗兰德的动作，嘴角牵动了一下，强忍着没让自己流露出不屑的神色。 哼，就算你们是七个人又如何？如果老夫想动手，就算屠光着天斗帝国首都，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 各位老师，我回来了。 大师看了唐三一眼，流露出询问的目光。唐三向大师点了点头，示意自己没事。 弗兰德院长，我有事对您说。 小三，怎么样？他没有为难你吧？ 没有，独孤前辈对我很好，教导了我不少关于毒物方面的知识。弗兰德院长，独孤前辈愿意到我们学院来当顾问，您看可以吗？ 什么？ 众人震惊，面面相觑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。独孤博是什么人？那可是封号斗罗，别说是眼前这史莱克学院，哪怕是拥有天斗帝国第一学院称号的天斗皇家学院，也都没有封号斗罗坐镇。 不行吗？ 你说的是真的？ 啊，独孤前辈答应了，只是他说不会一直留在学院，只算是顾问而已。 弗兰德和柳二龙的目光同时看向了大师，在三人之中出主意的一向是大师这智慧之角。大师僵硬的面庞牵动了一下。 这是好事，独孤博虽然一向只凭自己喜好做事，但此人信誉极好，答应的事肯定会做到。弗兰德。 大师一边说着一边向弗兰德使了个眼色，弗兰德赶忙挥了挥手，带着众人朝着独孤博迎了上去。 独孤前辈您好。 我答应小怪物来你们这里当个顾问，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啊？ 当然愿意，您能来到 B 学院简直是令史莱克蓬荜生辉，别说是顾问，您就算是当院长也是绰绰有余的。 哎，院长我可不当，我没那么多的时间教学生，而且我的修炼方式 也不适合绝大多数的魂师。既然你们答应了，给我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就行了。哦，唐三这个小怪物我送回来了。好了，我累了，先带我去休息吧。 前辈，那您跟我来。 弗兰德在前面引路，带着独孤博向学院内走去。独孤博在经过唐三身边的时候，嘴唇翕动，向唐三说了句什么，这才跟着弗兰德离开。他当然不是真的累了，只不过他一向最讨厌麻烦，不愿意在这里和众人多做交谈而已。看着弗兰德带着独孤博远去的背影，柳二龙忍不住向唐三问道： 小三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这老怪物居然肯来咱们学院，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。 或许是我们比较投缘吧，我也是无意中帮了他一个忙，他说是为了还我的人情才肯来的。 不管怎么说，这都是好事。 老师，大家都还好吗？ 他们都很好。之前我没有告诉他们你去干什么，只是说去闭关修炼了。你回来的正是时候，如果再多几天，可能我们就都不在这里了。 为什么？ 这半年以来，他们都有了不小的进步。马红俊、宁荣荣和朱竹清都突破了30级，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第三魂环。奥斯卡的魂力也提升了2级，小五更是提升了3级之多。戴沐白正在闭关，冲击40级的瓶颈，冲击瓶颈要困难一些，不过应该也差不多了。等他过了40级，我们将一起陪他去猎杀魂兽，获得自己的第四魂环。 哦，我虽然进步了不少，但伙伴们也都没闲着，每个人的实力都有了不小的提升，现在已经全部到了30级以上，史莱克七怪的战斗力无疑会大幅增强。老师，我去看看他们。 你才刚回来，不先休息一下吗？ 我不累，我还有礼物送给大家呢。 那走吧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二龙，你们都去忙吧。 唐三看看大师，再看看柳二龙，两人神色如常，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变化。虽然并没有如何亲密，但感觉上大师似乎也能坦然接受柳二龙的存在了。柳二龙点了点头，目光并没有在大师身上多做停留，带着众魂师朝着学院主教学楼的方向离开了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